些或携手或擦肩的有缘人啊，你还记得青春里走过的路吗？那些或快进或停留的人生啊，你还记得爱情里经过的人吗？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有情人啊，我们曾坚持生放弃的那个家啊，那些被毁或被遗忘的瞬间啊，许多年过去后，藏在熟悉的路口，被时间的大手推到回忆的尽头。青春没有醒酒，站在往事的背后，爱情可是很久，一直紧随在。你还记得爱情里经过的人吗？那些或清晰或模糊有情人啊，我们曾坚持曾放弃的那个家啊，那些被毁或被遗忘的瞬间啊，许多年过去后，站在熟悉的路口，被时间的大手推到回忆的尽头。青春没有醒酒，站在往事的背后，爱情可是很久，一直紧随在。 这首歌叫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吗？记忆中的炎夏，我们都不说话，就这样等着等着，时间利用我们的善良，让我们面对这样的故事，没有结果的故事。这位网友叫崔松，他留言说，有天上学，我因为忘记拿下午上课的课本跑了回去，在准备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听到里面异常激烈的争吵，声音很大，大到我都听不清楚他们在吵什么。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说，等小松考完试我们就离婚，这日子一刻都过不下去了。我开门的手一直在抖，我放下钥匙一路跑着哭着回了教室。其实他们离不离婚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这世界上哪儿都不是我的家。小松啊，不要这样想，青春短长，纯真像儿时的米汤，虽然有营养，但我们不能总是喝，也不能总这样。理解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内心的完整。他们不应该受到处罚，他们已经重新出发。你不管今后你的父母会怎么样，永远都是你的父母。他们也许要去寻爱，你要这样理解，不去帮他们，也不要让他们牵挂，好吗？ 还能够坚持多久？流浪有没有在荒漠里寻求宇宙？ 去爱。伟大的母亲，伟大的父亲，伟大的父母都是悲苦的，都要替自己的孩子先去背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只要父母处理得当，如果真要离婚，对于孩子而言，这件本来是黑暗冰冷的事情，也会变成让孩子获得成长的转机。在英国曾经做过一个3年的追踪调查和试验，他们追踪10个孩子的生长轨迹，发现在群体社交能力上，一个来自于单亲家庭的女孩子表现最好。这个女孩跟着妈妈一起生活，但是爸爸每周都会跟她一起来玩足球。她是在单亲家庭生活的，却是在孝顺中长大的，但是在现实中往往处理不好这种关系，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我们来看一个留言，这位网友叫恒星的恒星，他说，其实我一直知道父母已经没有了感情，但是我总觉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这个状态。我只想维护好这个小小的家，所以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在高考那天离开，离家出走。当天晚上，父母和老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不去考试，我终于爆发了，我大声地喊，我要是去考试，这个家就没了。不会吧，你说的这是真的吗？太夸张了吧，一定是你做的一个梦，对不对？你跟我们描述的是一个粉身碎骨的悬崖，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守住那一步之差，否则你就是魔鬼，因为你太冲动了。来听一首歌，就叫回忆是讨厌的东西。 忽然之间想起谁，浓缩稀释后回味，看见修改过的美丽章节伫立在眼前，忽然出现了疲惫，心被掏空的感觉，挂不掉的电话来来回回都已是从前。突然之间想起谁，浓缩稀释后回味，看见修改过的美丽章节伫立在眼前，忽然出现了疲惫，心被掏空的感觉，挂不掉的电话来来回回都已是从前。最早的 讨厌的东西，让所有爱恨都聚集，脆弱掉以轻心。你的背影美好到不行，回忆是讨厌的东西，感谢了纠缠的剧情，心还如何安静？雨后黄昏围着的自己， 是讨厌的东西，我觉得会议才是讨厌的东西，整天开会，我还怎么去救人？大才这位网友说，我儿子13岁，原本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但自从发现我和他母亲离婚还瞒着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到处打架，而且各种的作，各种的去泄愤，把自己从一个善良懂事彬彬有礼的男孩变成了一个抽烟喝酒跟着别人胡来的小混混，我该怎么办？大才，你儿子所做的这一切，我想都是对你们的报复，这一点你心里非常清楚。我认为不要太在意，不要去用你的方式去管他，你相信他会好的，一定会变回那个懂礼貌有出息的孩子，因为这个社会和时间才能够把他心里的疾病治好，而你和你爱人的这种关系要有你们的一种方法让他感觉到你们还在乎他，只有这一点，只要有这一点就够了。这首歌叫《时间飞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翻涌眼里的光影和熟悉的身影，沉默在黑暗中伫立，听你呼吸。曾经并肩召唤过勇气，在撼动我内心，不需要理由就那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泛起微光的风景和时空的漂移，重新在这个末世纪和你交集。曾经并肩是你让念力刻在了我记忆，我知道我可以这样笃定。多认真多少的坚定，怎么取舍才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成为这样的你？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你也没放弃，跨越世界一起飞行。别放弃我们的坚定，命运依旧会有意义。经过多少练习，才会重燃这一颗心？我停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永远不说放弃，跨越时间一起飞行。跨越世界，我在原地。 这首歌叫《时间飞行》， 刚才我们说到一个故事，不是故事，是一个留言，一个孩子，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浪子回头。但是如果浪子把头都浪掉了，怎么个回法？不用担心，我刚才已经说了，时间会把他带回来，很快。待会儿见。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中，假装路过一笑而过。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松手了那些话，只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这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越倔强越

想着要逃离家庭，却没有好好的反思自己当初的选择，以及这么多的后来，真的是因为过不下去了吗？高考后再离婚，一定程度上是懦弱的交代，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有人说，至少看起来我没有耽误孩子，我尽力了。我们保全的是孩子的美好回忆，还是保全的是自己的逃避和愧疚？也许这一切等到孩子长大之后，那只是自欺欺人的一点借口。 翻着我们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 再说为了孩子，或者是等到孩子高考结束之后等等，否则看看后果是什么。 七月的阳光，他在微信里说，自己一直都知道父母迟早会离婚，因为从小到大父母就爱吵架，有时候我在房间里做着作业都忍不住想把耳朵塞住，听着有些不对劲就赶快出去劝，后来父母也不吵了，开始冷暴力，好几个月都不说一句话，家里像冰窖一样。高考临近，我注意到父母比以前都开心，但是我内心却有一种莫名的酸楚，我知道也许父母认为他们终于熬到头了。你的描述非常生动而现实，让你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他们过去应该负的责任，可是你一直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里面，一切都是表演出来的，这会不会让你对婚姻产生一种失望和绝望的印象？这对你今后会怎么想？这对你今后会带来什么？还有和你一样的例子，只是情节不一样。两翼齐飞，他说，我不相信婚姻，曾经我的爸爸在我心里面就像是一个对妻子呵护有加的好男人，可是我知道他出轨之后，我再也不相信婚姻，不相信男人了。如果高二那一年我不知道我爸爸出轨，也许我现在还不至于在一个二本学校念书，因为那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原来成绩很好，知道爸爸出轨之后我心神不宁，总是在想这件事儿，导致学习成绩一路下滑，最后还是没有改变高考后他们离婚的结局。人是会变的，也是不会变的，你无法左右他们，你只能接受现实。你已经成人了，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了，不受影响不可能，但如果要证明他们是错的，甚至用一种方式来报复他们，只有你去好好的去生活，去爱一个人，保护好你的一生，这才是答案。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首歌就叫不念，送给你。 天边的六月冷眼观寂灭，人间都三千，可否各一圆，看过这烈烧成灰，看过血色烟如电，跋涉千山万水，赴一场幻觉。天边的六月照人心两面，越问到修仙，越困于妄念，爱似烟火里逐渐来修炼心如钢铁，谁知修到结尾斩碎了初见。一念凡尘一念仙，爱我与之间是与流年，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一眼。不念凡尘不念仙，我执念和你共赴魂念，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曾经过蝴蝶。天边 时间是欲留念，谁错谁又对都是执念，生生灭灭皆如云烟，不念凡尘不念人间，我执念和你共赴幻灭，黄泉当桃源至少很美，手中间曾停过蝴蝶。 念与不念，记忆都在那里，故事都已经刻下了。这个网友叫南镇女皇，她说被父母隐瞒离婚给自己真的带来许多的痛苦和不便，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活，真的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了。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听听我的故事，能给我一些生活观念的开导，因为有时候我真的很迷茫。这不，我在听，也想对你说，但是我说的方式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我想说的是，迷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觉啊！所有的文艺青年都是迷茫的，诗和远方就是迷茫的，这件事情就是成长的重量，你能明白吗？不明白的话，听听这首歌，就叫《成长之重量》。 天亮了，还是睡不完，想了很久。妈妈讲要经过大川，翻几座山，要不平凡。好像很难，有时候被俗人批判很难接受，有时候朋友背后说我想象中，假装路过一笑而过，算了忘了当然这些吧，又没什么好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你送了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好了，这样吧，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理想，昨天留下的一滩泪和汗，早就现在的我也倔强越勇敢，成长 么大，我又不是不敢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人将这重量无法计算，太多难忘，这条路好长，去的地方又是何 掂量掂量，池塘边的榕树已经被砍了，放牛娃的短笛已经哑了，唯有青春还在发光，还在诱惑着记忆，诱惑着我们想赤裸着身体，因为我们被许多现实紧紧地束缚着，无休止的争吵，无休止的演戏，无休止的冷暴力，最后让孩子也卷进了大人的战争，到最后还是败了。这样的父母很自私，勇敢一点，可以油腻身体，但不要油腻了思想，因为孩子希望和我们一样成长、成熟、成功、成家、成人之美。这首歌叫勇敢一点，也许我们欠缺的就是勇敢。 是不是简单的和弦就不能写出动听的歌？是不是我的声音不够好听就不能打动你？是不是别人的爱情我就不歌颂？是不是歌颂完们也会有人和我相拥？是不是过期的牛奶就不能喝？是不是过期的爱情还留在你心里呢？是不是温柔的战场总能让我投降？是不是二选一的题比多选更让人慌张？没有答案也不重要，没有信心地球还是闪耀。去你让爱情变成一个长跑，我们在奔跑的时候别去想以后好不好。是不是过期的牛奶就不能喝？是不是过期的爱情还留在你心里呢？ 是不是温柔的坚强总能让我投降，是不是二选一的题比多选更让人慌张，没有答案也不重要，没有信息地球还是在奔跑的时候别去想以后好不好，没有答案也不重要，没有信心地球还是想要距离让爱情变成一个小孩，在奔跑的时候别去想以后， 勇敢一点 好不好， 这句话是对你说的，你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好想和你说就说，每周三周五的这个时间我都会带着你的故事来这儿，和你一起听歌，陪你聊天，只为了把一些问题能够慢慢的消散，让那些忧伤、孤独和痛苦找一个地方让它化解掉。我是吴兆彤，好想和你说晚安，再见。 也许是仙女施了个魔法，变出你和我对话，这繁华世界让人应接不暇，哪里会让我停下，别管他被怀疑被打压，静下来听心底的回答，是什么失去了心会痛，你明白呀，告诉我这是梦吧，是我的梦话，描绘未来的那个充满我爱的诗的家，梦里所有挣扎破除了牙，你在哪里微笑看我，温柔地说来吧别害怕，变出你和我对话。